又嚟到咧呢个星期六晚嘅自己人啊，欢迎大家吓、啊。咦，我见到大家咧好正啊，大家都戴呢个私家 headphone 翻嚟咧做节目啊。 系啊，因为你知啦，即系始终都系有少少呢个疫情嘅concern，卫生啲好嘅。 系，使唔使戴埋私家咪咧？ 都要噶啦， 遲啲要私家 panel 咁樣咧，好威啊！大家 OK， 嗱，希望大家即係小心下。頭先因為我哋聽呢個新聞報道嘅時候咧，哇，真係好得人驚啊！印度方面咧、 嗯， 單日啊，而家講單日啊，單日係30多萬嘅確診， 好多 哇，好得人驚啊！咁所以咧，即係雖然我哋見到香港嘅情況啦，其實都唔係嘅，都有少少即係 零星零星咁啊， 係咯，突然間前嗰幾日又無啦啦去到30咁樣啦，咁、嗯、所以希望大家都即係唔好怠慢啦，同埋即係其實講真，就算而家開始有疫苗啦，咁但係咧有好多。多唔同类型嘅变种啊，又非洲嗰方面有新嘅变种啦，咁、嗯、所以大家都喺度倾紧就系到底新嘅疫苗到底对于嗰啲新嘅变种到底会唔会做到呢个阻吓啊同埋遏止嘅作用咧？咁暂时都系仲系研究之中咯、啊，咁所以希望大家真系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 就算打咗疫苗都好啦，即系都唔代表你就算打疫苗唔代表你唔会感染，亦都唔代表你唔会咁传俾人，只不过系代表如果万一你感染嘅话，你嘅病发嘅程度会系冇咁严重咁解啫。 系啦，减轻即系同流感针一样咯，即系你打咗针之后，可能你都系。会有流感嘅，但系可能你个并发症就会少啲啦。 系啦，唔系打咗就等于可以攞咗呢个免死金牌，或者好似放监咁样，大家可以即系继续去 party， 继续啲人戴口罩啊。咁所以打咗之后都其实要做足呢个安全措施嘅。嗱，我知道我同阿 Tina 打第一针啦，我下个礼拜初咧就会打第二针噶啦。 我就下个礼拜尾就打第二针啦。 系啦，咁希望即系呢个疫情快啲会消失啦。咁但系咧讲开即系消失啦吓，突然间咧有啲唔系好惯，因为突然间香港咧，我谂系咁多年以嚟咧，突然間係冇咗一樣嘢嘅，就係、是、今年係冇咗呢個奧斯卡嘅轉播同埋直播 嘅。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當然啦，喺呢個互聯網咁水銀射地嘅情況底下，咁大家可以有好多途徑去睇翻嘅。咁過咗幾年咧，其實我都唔係睇呢個電視上面嘅轉播同埋直播噶啦。一係太早，一係夜晚未翻到屋企，咁、所以都係睇翻網上面啦。咁但係今年嘅奧斯卡，咁雖然我望一望啲 nominations 咧，就其實冇一啲好顯著地咧係關於 LGBT 議題嘅電影就有份咧係被提名啦。咁但係其實我都提過，其實個當中咧都有一兩部嘅。例如其中一部咧就係、是、叫做 Marini's Black Bottom 嘅，係嚇咁其實即係當中有一位嘅男主角就係離世噶啦，咁就係阿 Chadwick Boseman 啦，香港朋友比較認識就因為佢做呢個 Black Panther 裏面嘅主角啦。 嗯 ，OK， 咁我睇 Black Panther 嘅時候，因為我之前唔係好認識佢，咁我覺得 OK 啦，咁幾大隻，因為其實你知演呢啲戲咧主要大隻嘅啫嘛，係係嘛，你唔使有演技咁有咩演技啫，係咪先？咁但係我睇完呢一套電影之後咧，因為係佢嘅其中一個遺作嚟嘅，哇！佢嘅演技成精湛到個地步啊！其實因為成套戲咧就由呢一個舞台劇嘅劇本咧就變成電影嘅今次，哇！好戲到啦！佢裏面係完全做另外一個淨係脫胎換骨嘅一個角色嚟。咁但係點解我要提呢套戲咧？因為其實 Marini's Black Bottom 咧就係 base on 咧，我諗大概係喺40-50年代，可能再早啲，就係美國一位黑人嘅女歌手。OK， 喺當其時係 Diva 嚟嘅，咁雖然當其時嘅種族主義都係非常之厲害啦，咁所以佢作為一個黑人，就算一個好受歡迎嘅女歌手都好咧，喺嗰、那個好多種族主義嘅 music industry 裏面咧，佢都受盡歧視嘅。OK， 咁但係原來咧有一啲嘅野史就係話咧，其實喺當其時嘅呢位女歌姬咧，佢係一個 bisexual 嚟嘅，話係 bisexual 啦，主要係 lesbian 啦。 OK，OK， 都有 percentage 嘅。 同埋嗰個年代係唔會咧，即係突然之間自己講我係一個 lesbian， 咁啊講都係講 bisexual 嘅啫。 係，唔係同埋嗰陣時未有 lesbian 呢個字眼添㗎，未興添嘅其實。 都可能 係。係啊，咁所以大家即係密切留意一下啦。咁但係講緊呢個奧斯卡，我就想話俾大家知道，大家希望可以即係放長雙眼啦，因為其實咧奧斯卡咧長年以嚟咧都係被批評話咧就太白啦啲 nominations， 又即係得獎嘅朋友啦。咁而另外咧亦都好少嘅電影咧就牽涉到有啲 minority 啦，即係嗰個 representation 啊。即係去呈現呢一班人嘅嗰啲機會同埋即係嗰啲次數啊比率係好少啦。咁呢啲咁嘅 complain 嘅聲音咧已經係不絕於耳咗好多年㗎啦。咁但係其實上年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係奧斯卡嘅委員會咧已經聲稱話開咗一個支票，就係2024年開始咧，若果但凡你要有份候選成為最佳出碟嘅最佳電影嘅話咧，要符合四大原則。 好， 咁我唔講曬啦嚇，因為篇幅問題啦。咁但係其中就講到話咧，你嘅電影裏面咧，即係可能至少有30% 咧，係要有 minority 嘅人物嘅成分。 哦， 甚至另外一條 rule 咧就係話，哦，你個劇本冇啊嘛，你至少你嘅工作嘅班底裏面要有。 哦， 係啦，咁但係呢個 rule 咧。 就唔係 plan 喺今年嘅，咁但係就係2024年開始呢，若果要候選全年嘅最佳電影，一定要符合呢四大嘅原則。 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比較點樣講呢，即係、一啲比較道德戰士啊，嗰啲係即係會唔會反而有啲人會批評呢一個咁樣係另類歧視咧？你知啦，即係有一啲 逆向歧視啊， 逆向歧視啊，成日都會有人咁樣講噶嘛。即係而家佢有 set 咗個咁樣嘅規則，一定要限有最少三成嘅人係 minority。你會唔會有啲即係可能係白人主義多啲嘅人？喂，你咁樣咪即係會逆向歧視我？咁咪係 啦，我哋要接受你哋。 唔係，但係長年累月，因為其實喂喺咁多年嘅荷里活嘅電影歷史裏面，呢一班人都係被擱置一旁噶嘛。咁而家攞翻個公道啫，改制啫咁樣。咁我覺得你咪我都信嘅。有啲劇本可能，我個劇本真係全部係白人嚟嘅噃。例如我部電影裏面淨係講牛仔嘅啫噃。咁唔係啊，牛仔以往嘅專榮嘅電影裏面啊，都不斷喺度殺呢個印第安人嘅咯。 啱啊。 咁但係你喺呈現印第安人嘅時候，即係你唔好當我哋好似 Star Trooper 走出嚟就俾人殺死先得㗎，係咪啊？諗下立體啲啊！即係我覺得係咁噶啦，而家呢個世界因為被忽略咗同埋歧視好多好耐啊嘛，而家要修正翻歷史嘛。因為你要堅持嘅話，咁你咪唔好恨個獎咯。 我都係，不過我覺得咧，其實咧應該係以往咧，就算譬如話唔喺幕前演出啦，幕後嘅班底咧都一定會有好多咧少數或者一啲小眾喺裏邊嘅。咁其實以往係因為你喺度，但係我唔會特別俾 credit 你。咁但係而家有譬如有呢個 rules 嘅話咧，我就可以即係名正言順去歌頌下你哋嘅贡献啦， 又系， 系啊。 咁如果第时啊，即系有，同埋我觉得呢一个嘅即系举动都好嘅，因为过往咧，真系你就算系睇譬如荷里活嘅电影又好啊，即系北美洲嘅影视市场都好啊，真系dominate紧呢一个市场嘅都系一啲白人啊，即系真系比较少数人种嘅。咁如果系有呢一个嘅 rule 嘅话咧，咁都可以鼓励各大嘅制片商，即系多啲考虑下亚裔啊，即系黑人啊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对整个文化市场都系好嘅。 系咁而家嚟紧 Marvel 啦，我哋最近都见到有啲宣传啦，就有第一个嘅亚洲嘅英雄 啦。 上戏啊！ 咁但系到底阿上戏到底系咪接下戏咧？好难啊呢、這个 gag， 但系好中意用呢个 gag 啊！ 但系唔知点解咧，好多人咧喺度讲咧话阿上戏本身嘅演员，我唔好记得佢叫咩名啦。但系佢平时咧摆咗喺网上面嘅相咧，系吸引过佢个造型噶。 嗯， 即系无论佢嘅身材啦、样啦，咁成个感觉咧话啊，点解？ 唔系，我系觉得佢做翻平凡人咧，佢平时嗰个样咧系好似正啲、charming 啲、市正啲嘅。 唔知点解 硬系着住嗰件 Marvel 嗰件英雄衫咧，有少少着住夹乸衣咁咯。 或者你未睇惯啫，我睇咗我又觉得都唔错。 都 OK 嘅， 你为人博爱啫 ，Simon。 系系啊，我好博爱。 你好似乜嘢都得咁样嘅，除咗女人。 我好中意 Tana 噶。 不过讲下呢个电影啦，咁大家密切留意呢个奥斯卡啦，因为大家都好担心就系、又喺疫情嘅情况底下啦，咁到底今年嘅奥斯卡有冇人睇咧？因为以往之前颁咗嘅无论艾美奖啊，又或者系 Golden Globe 咁样啦，个收视都系劲啲都好紧要嘅。 嗯， 即管睇下点啦。咁但系讲开呢个电影都要介绍一下，因为我最近发现咧就嚟紧有几套即将要开，同埋其实已经开拍紧嘅戏咧。都有同志角色喎、 嗯， 首先要提一個咧，就係、其實有一個電視劇，咁就係叫做 Houston 啊，咁咧就係呢個導演啦，就係 Ryan Murphy 啦 ，Ryan Murphy 拍好多即係過咁多年嘅電視劇集裡面咧，好多都係同呢個同志議題有關啦。我哋經常介紹嘅就係 Pose 啦，即係哇好正啊！如果大家未睇，一定要睇啦。咁但係嚟緊咧，佢會拍一個咧，就係、關於70年代一個 fashion designer， 係一個同志 fashion designer 嘅故仔，就是、悲上佢真人真事嘅。 嗯， 咁嗰位 fashion designer 咧，可能你太年輕啦，就叫 Halston。Halston 就一个单字嘅啫，冇姓嘅。OK， 佢、以往走红嘅时候咧，都系用 Halston 呢、這个即系名字嚟到去见称嘅。OK， 咁但系当其时有好多啲好红嘅荷里活 artist 咧，都系用佢嘅设计啦，做自己嘅歌衫啦，例如好似拉森 Minnelli 咁样啦。OK， 咁就系环绕住呢一位同志七十年代走红嘅已故嘅 fashion designer 就作为。即系主线嘅故事啦。咁而你知唔知主角系边个？ 系边个咧？ 系伊云麦奎格，系咪咁嘅 ？Ewan McGregor 啦， 系。 OK， 但我成日都觉得 Ewan McGregor 要扮一个 gay designer 得唔得噶？ 首先佢扮 gay man， 我已经觉得未必会好神似啦。仲要扮一个 cam cam 地嘅出名七十年代 gay designer， 嗱我就好有犹豫啊。 但系佢系靓仔嚟嘅， 咁啊点啊？ 靓仔会加分咯。 點都會加咗。 靚仔做乜都得。 係啦， 你呢啲咪 BL 迷咧，係盲嘅你。嚇咁，但係即管睇下點啦。咁而另外好似有一套咧，阿Simon可以介紹一下啦。頭先你都傾開咧，就是、Harry Style 係咪？係 啊 ，Harry Style 咧，嗱，大家都仲喺度估緊佢到底係唔係自己人啊？咁但係咧，佢都有好多即係支持同志嘅舉動啦，甚至乎最近咧，佢都入圍咗呢個2021年啊英國 LGBT Music Artist 嘅大獎喎。咁佢即係都同我哋同志好親近啦，咁而且咧最近咧咁就會話佢會喺一套同志嘅新片叫做《My Policeman》飾演一個同志嘅警察，咁樣咧就會同呢一個英國嘅男明星拍檔啦 ，David Dawson 咧會有一啲裸露嘅床上戲添，咁、哦、即係所以都唔係咁簡單，佢都唔係淨係做。同志角色咁簡單啦，仲會有少少裸露嘅喎。 係啦，我補充多少少啦。呢一套叫做《My Policeman》咧，其實嗰個劇本咧就 base on 咧，我唔知係咪真人真事。總之咧個故事本身咧就係講五十年代英國，就發生喺英國嘅 Brighton 嘅。OK， 咁其實係環繞住嗰個咧主角人馬咧係一個咧好似係教師嚟嘅。咁但係佢就同一個咧就是、由 Harry Styles 咧飾演嘅當其時唔知係咪 Scotland Yard 啦，就係、是、警察咧、就有一啲曖昧啊嚇、啊、OK， 你即係嗰個五十年代嘅英國啦，更你嗱兩個職業其實就已經係好難構謀，一個係教師。 系 一个仲要系纪律部队， 冇错。 咁所以两个咧喺衣柜里面、心柜里面嘅男人，点样擦出火花咧？咁、你知 Harry Styles 啦，其实由佢出道至今咧，即系无论佢，你知佢好中意着阿妈件衫噶啦吓，但系佢又着得好有型同埋好靓噶嘛，同埋佢乜嘢都 mix and match 噶嘛， 冇错。 硬系最唔夹，同埋 dress to kill pay 喺你身上面，点解 work 嘅咧？我系好嬲噶呢件事。 系。 即係以前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號外》咧，《號外》其中有一個有一頁咧，就專係咧就會影一啲相咧，就叫 dress to kill 嘅。 OK，、 即係嗰啲影到最核突，即係將啲衫 mix and match 到最錯啲咧，就拎出嚟做人版攞嚟笑噶嘛。咁但係今時今日，其實 Harry Styles 就做曬嗰陣時 dress to kill 嘅嘢咯。 啱啊！ 但係佢又扭轉咗成個思維、就是，就係點解唔得？係 啊。 我话得就得， 佢分分钟 因为我系 Harry Styles 咁样咯， 佢分分钟攞埋妈妈嗰条底裤咧嚟嚟着上身， 咁又太过分， 应该可能佢会 work 系嗰啲叫 pantyhose 你嘅称呼可以称得好啲嘅，同埋佢未必着喺面嘅， 唔系嘅，好似超人咁啫嘛，超人成日都系着嗰条裤喺面噶啦， 系啦，咁但系咧而家佢喺度拍紧啦，咁但系就声称话咧里面有两场嘅床戏， 系啊， 咁同埋咧因为 Harry Styles 咧永远都系会挑战自己，咁、所以咧佢会话会好认真，会做得好到肉嘅，咁到底有几到肉咧？咁我哋系拭目以待啦吓。 系咁，你讲起呢啲即系西方嘅电影啦，咁我介绍翻你一个亚洲嘅电视剧先。咁呢套咧我就未睇嘅，因为其实真系未上咁样。讲紧咧五月咧喺台湾咧会有一套嘅 BL 台剧推出啦，就叫《约定》。咁其实喺台湾嗰边咧都已经即系做咗好多宣传功夫啊。咁点解咧？系因为咧里边咧嗰四个嘅主角咧，个个都系高大靓仔型嚟嘅。 哇！ 系 啦，流口水啦。 嗰、那个古仔咧，其实系讲紧咧系一个嘅即系公司。里边啦，有一个即系非常霸道嘅总监啊，咁然之后遇上一个咧傲娇嘅员工，咁你谂噶啦，有少少漫画嘅情况就 系霸道总裁 傲娇系啦，咁然之后咧就佢哋突然之间因为机缘嘅问题咧，就要系同一笪地方去即系相处工作啊，甚至乎一齐住嘅咁样样，咁大家咧就喺度谂紧，诶、哎，台湾诶都终于都多咗好多唔同嘅 BL 嘅剧种啦，咁啊嚟紧五月嘅时候咧就有约定呢一套啦，咁啊当然啦，香港都有啲收费平台。如果你俾钱嘅话咧，都可以睇到呢一套嘅电视剧嘅。 好啦，密切留意啦。咁但系讲开电影啦，讲埋呢一套先，因为咧嚟紧咧，我谂2021年咧，唔知道会唔会系可以喺今年嘅即系年中或者年尾咯，可以开拍啦。就系、是、Pixar。另外一套嘅 animation， 大家都知道啦 ，Pixar 其实喺上年嘅时候咧，已经系拍咗一个动画啦，就叫做 Soul 啦。咁就系第一次。喺動畫裏面咧，其實係用到即係黑人作為主角啦。OK， 咁呢一個已經係一個突破啦。咁而嚟緊咧，佢哋正式已經宣布話咧，佢哋會開套戲。咁如果主角咧，將會係我相信唔單止係 Pixar 嘅歷史咯，而係 animation 嘅歷史裏面，同埋公開上演嘅 animation 咧，第一個 transgender 嘅角色。 哇！ 一個跨女，仲有一個好年青14岁嘅跨女。 嗯， 即系故事嘅塑造，嗰、那个人物嘅塑造就一个14岁嘅跨女， 哇，好犀利啊！ 系啊，咁个名都好似改埋叫，好似唔知叫 Jesse 咁样啦。咁而佢哋嗱未开拍嘅，因为佢哋揾紧角色。点解要揾角色咧？ 因為要配音噶嘛，就算動畫都要揾配音噶嘛。但係佢哋就覺得應該要揾翻咧，真係 transgender 嘅人物去配翻咧，其實先至神似嘅。 嗯， 咁所以佢哋咧就出咗一個notice 啦，就係呼籲，若果你有興趣，你本身亦都係 transgender， 大概嗱，因為個人物就係14歲啦。係，佢話只要你大概係13至20歲咧，其實都 OK 嘅，因為你可以扮大啲，同埋你可以扮細噶嘛，係咪？ 係， 純粹聲音啫。佢咧其實個要求只係有三個啫，咁除咗呢啲年齡啊，同埋希望你 transgender 之外咧，就話你要係funny 啦，你係要個人好 bright 啦 ，OK， 同埋就係你唔會覺得對住個麥演出咧係會驚嘅，怯場嘅，你好中意對住個麥演出嘅，咁就其實 OK 噶啦， 嗯， 咁所以就拭目以待咯噃， 有個好人選 ，Coco。得唔得咧？你估 你當佢 transgender？ 唔係，即係你頭先講好 bright 啊嘛，又好 funny 啊嘛。 佢已經超出咗啦，13至到20歲啊。 咁佢可以 超咗兩個框啦。 佢把聲聽落都後生啫。 唔係，同埋我覺得咧，如果要輪選嘅話咧，其實呢個角色即係呢個演員嘅爸爸媽媽咧，其實佢屋企人咧都要好大嘅 support 嘅。你諗緊有十零歲去到二十歲，你可以俾你自己嘅子女去承認呢個 trans 嘅身份，而你又 support 佢。其實都幾難 嗱，講起呢樣嘢咧，我就要講，即係最近我聽到一個故事，我淨覺得咧，哇，方天下之大謀，咁就係來自澳洲咧拍攝，因為咧當地有一個咧跨仔，咁就係15歲嘅啫，咁其實是一個 tragedy 嚟嘅，咁佢可能因為自己嘅性身份嘅即係掙扎啦，於是乎咧就踏上呢個輕生嘅道路啦，咁、於是乎咧佢嘅父母咧就安排佢葬禮，咁但喺安排葬禮嘅時候咧，兩夫婦咧即係爹哋媽咪咧就鬧曬大交。同埋咧，淨係鬧上法庭，點解咧？因為媽咪就話：啊，其實我要當佢係仔咁看待，因為佢好希望個性別身份就係一個即係男人啦。OK， 咁、所以到佢死咗啦，我都希望可以用佢男仔嘅名，但係爹哋死都唔肯，要用翻佢原本就係出生時候係女性安俾佢嘅名。 嗯， 咁兩個鬧到咧，咁啊，終於去到咧就當地嘅即係家事法庭啦。咁但係兩個都係唔肯讓步。咁我媽咪預備就係話，我就算告到終審法院，我都要為自己嘅仔咧，即係佢嘅遺願咧，要得以達成為止嘅。OK， 係。咁到最後咧，鬧到好緊要啦，打到僵持啦，到最後咧有一個即係協議啦。那個協議係咩咧？就係話咁啦，咁你哋兩個都各持己見，咁搞兩個葬禮咯。 哦， 搞兩個葬禮咯。咁但係咧就強調話喺嗰個即係墓碑上面咧，佢嗰兩個名，無論係男性嘅名字同埋女性嘅名字，都一定要寫喺墓碑上面。 係。 哦，咁但係會唔會即係搞着啊嗰位嘅即係離世嘅年輕人咧？因為譬如可能你就除咗個名字之外，咁你可能你葬禮都會換衫噶嘛。咁如果爸爸堅持你用個女仔名嘅時候，同你 dress up 係一個女仔嘅裝扮，然之後媽媽又要同你 dress up 一個男仔嘅裝扮， 哇！這個就冇諗到啦，真係。 咁你咪要搞嚟搞去咯。 唔係咯，我淨覺得哇，這個爹哋直情係唔化啦，係嘛？即係已經係遇上一個咁樣嘅家庭悲劇，到最後你要同自己嘅嚇、啊、即係offspring 要講最後嘅道別，你點解唔？完成佢唯一嘅心愿，用翻自己最渴望嘅性身份而离开咧，咁样系嘛？我觉得呢个系自私咯，你纯粹即系只系在乎自己嘅感受，而唔系在乎到底你嘅仔佢嘅真正心愿，佢想点咧？佢想点你好清楚啦，系嘛？佢离世之前其实已经进行紧 transitioning 噶啦，系咪先？咁佢嘅心愿其实明显不过噶咯。如果你咁样都睇唔开嘅话，其实到最尾你有几爱你个仔咧？ 同埋已經係佢最後一樣嘢啦，咁點解唔達成佢呢？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沈阳市中级法院裁决，同性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不受婚姻法保护。在一件涉及同性伴侣之间财产纠纷的民事诉讼案中，辽宁省沈阳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决认为，同性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不受婚姻法保护和调整，相关权属认定适用财产取得的一般规定。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在网上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显示，本案的二审判决是在4月12日发出，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张佳和黄兰是共同生活50几年的女同性恋人，张佳因为脑萎缩失去行为能力之后，将黄兰诉诸法庭，要求黄兰归还个人物品和人民币 29.4 万同利息。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在2020年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佳的诉讼请求，张佳不服决定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年3月10日立案，最后裁决维持一审原判，认为同性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不受婚姻法保护和调整。一名俄罗斯女子运动员在登上飞机前被航空公司质疑性别。据外媒的报道，来自俄罗斯的42岁女性举重运动员安娜·图拉法在登机前被工作人员拦截，因为对方不相信她是女性。安娜回忆说，当时工作人员问了一些很私人的问题，令到她非常不舒服。据了解，安娜曾经获得6次世界举重冠军，8次获得欧洲举重冠军。由于接受高强度的体育训练，安娜的体型相当健硕，刚阳的打扮令她更加舒服。安娜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航空公司对待她的方式是错误的。她表示，她的整个年轻时光都是在这为国家争取荣誉，不应该这样被看待。航空公司亦都好快公开道歉，承认呢一种服务态度并不可取。呢一节嘅 Daily News 报道完毕。 而家个女子灰唔过。灰唔过一个男人有几出奇啊？ 咪系咯， 系嘛？ 我哋做咗十几年自己人，好明显啦。我哋咁多个小时里面最灰唔嘅系边个啊？ 是誰呢？不是 我咁講，因為最 man 嗰個是 Maggie， 你搶住型喎、啊、你。 最 man 個係 Maggie。 佢最近養病，佢咁苗條咗好多啦。咁所以而家冠軍哥係你。 苗條嘅 你，你唔需要謙噶，聽啊，呢啲係冇得謙 嘅。我都覺得咧，嗰個運動員好慘嘅，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咧都玩好多運動噶嘛。咁到我而家咁大個嘅時候咧，啲肌肉都仲少少喺度嘅。我每一次咧去按腳嘅時候咧，啲姐姐就話：啊，你個小腿都好實喎、啊。哇，系啊，咁 阿小姐，我都分到你系小腿定系大腿、啊，一样咁粗、啊。 咁又唔会嘅，佢就啊，你个小腿真系好实、啊，要练多啲啦。咁样， 佢话你啲肉实啫嘛，又唔系大。 系咁，即系 唔使咁敏感嘅。 O、oh, K，、okay, 即系可能我谂多咗。 系啊，肥大肉厚啫，好 common 嘅呢样嘢。O K， 嗱，言归正传啊。O K， 头先我预告咗少少啦。不过我想讲一讲咧，就系上个星期嘅时候咧，我见到咧，哇，铺天盖地咧，洗版咧，就系、是、某某即系电视台啦，就系、是、B 电视台啦，嗰、那个颁典礼啦。O、okay, K，、哇，洗版到啊，搞到咧大台嗰个综合性节目咧，即系。 喺度比較啦。咁然後好多人都話，就係、是、因為呢個頒獎典禮咧，就話俾大家知，其實真係香港嘅樂壇咧要改朝換代啦。即係以前舊嗰啲咧唔 work 噶啦，已經開始好老土噶啦。即係大台咧嗰啲嘅花式、嗰啲嘅 gimmick 咧，已經唔可以再用喺新世代嗰度噶啦。嗱，你哋又後生過我啦，你點睇咧？ 我覺得好睇啊！其實因為我嗰晚都有睇直播嘅，其實我覺得個改朝換代嗰樣嘢咧，係你要真係去接觸同埋去適應一個新嘅環境啊！即係你唔好再攞緊一啲上個世紀啊，上個世紀嘅啲笑話可能係好好笑，但係你用唔到落2021年裏邊咯，你一定要換一啲嘢去令到個人或者令到個節目與時並進，你先至會睇得即係開心噶嘛！你觀眾都會成長噶嘛，冇理由做節目嗰班唔成長噶，係咪先？ 唔係，同埋我覺得即係就算嗰個年代，我都已經覺得嚇嗰條桥玩到好残噶咯，就系、是、男演员然后扮女人，有几好笑啊！即系我觉得你一系做一啲咧，即系好似 Drag Race 一样嘅，即系好似 Coco Standard 嘅嗰种嘅 Drag Show 咧，你要有嗰、那个即系所谓 professional 嘅水平咧，我就觉得好睇咯。你扮到吓个妆又化成咁，嗰啲衫又冇揀過咁樣，淨好似喺出入口店咁揀，有幾好笑啊！ 同埋我覺得而家嘅觀眾嘅口味呢已經係唔同咗啦。以前其實好多人講啊，你做歌手啊，做明星啊，要有聲味係嘛？嗱，我唔係話林家謙冇聲味，但係你睇下林家謙，即係佢個形象係一個啊鄰家男孩，好內向，係啦，又怕講嘢又好怕醜咁樣，但係幾受歡迎啊！我嘅 IG 上面係鋪天蓋地俾佢嘅攞獎消息洗版咯。 係啊，但係就以一個新人啦，其實都未算係好入屋啦，但係嗰個台已經咧好用地咧係頒六個獎俾佢啦。 係啊， 咁但係因為都即係其實係好強調話真係。投票啦， 嚇、 我哋即管信啦 ，OK， 咁希望真係投票係真係投真嘅票啦，嚇、啊、，OK， 個制度係公平啦， 冇錯、 啊，公平公正嘅選舉，其實香港人係不嬲咧都相信呢一種咁樣嘅制度嘅，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民意其實係好重要嘅， 係。 咁所以既然咧呢個頒獎典禮咧引嚟咁多所謂改朝換代嘅聲音啦，咁所以今日我哋嘅專題咧都係咁樣，要同大家介紹一個樂壇嘅 LGBT 新人， 係。 边个咧？ 佢咧就系、是、喺我哋嘅 IG story 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佢系被我哋形容为诗人般的新晋创作人 Vision。 Vision 佢中文名系 张幼松。 Hello， 大家好。 系张幼松系嘛？即系 Vision 你嘅英文名。OK， 你要埋少咪啦，因为有架子，因为你有少少即系好诗人嗰只咧，音声细气啊。 识落耐咗就知道我唔系噶啦， 系嘛就嘴啫啫喎，其实基本上系嘛 ，OK， 好啦，咁啊 Vision， 我咁样称呼你啦 ，OK，Vision、你大概系咩年龄啊？ 我25岁而家， 25岁，哇，真系都相当之卜卜脆啦，廿五岁。嗱，首先你要解释，因为头先啊同你即系寒暄嘅时候咧 ，warm up 嘅时候咧，你话我妈咪车我上嚟嘅 ，OK， 咦，你妈咪车你上嚟广播度啊？你有冇同佢讲清楚就系你要做自己人节目接受访问咧？ 聽過嚟嘅時候同佢講， 即係佢冇得掉頭啦，已經上緊山嘅時候。 其實 By the way， 我係接受香港唯一一個同志節目嘅訪問咁樣係嘛？ 佢抬翻佢媽媽上橋啊！ 我其實我都唔佢唔會介意嘅，即係我即係上咗車度，其實唔係等佢上咗車我先講嘅，其實係即係知道，就算佢知道，佢都唔會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是吗嗱，转头先分析一下，即譬如说你的父母啦，对于即是因为你都是25岁啦，即真是新人类啦，会不会今时今日的即是父母同我们那一辈的父母去看性向，其实已经是另外一回事啦。不过首先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先。因为其实你都是一个音乐人啦，因为其实就是 Simon 在这个 IG 度发现你的。 是啊、 okay? 有一晚我睡不着。咁跟住 就專喺 IG 嗰度咧，即係瞄下啲咩人可以撳下啦。 係啊，有冇靚仔？ 你都好忙啊，夜晚 好忙啊，所以我瞓得咁唔好啦，成日都咁。但係唔緊要嘅，喺嗰晚咧，我就喺度碌下碌下嘅時候咧，突然間即係你知 IG 會推 post 噶嘛？咁佢喺度碌碌去，咦？突然間佢推咗一個音樂作品俾我，應該係一首歌叫 Team。是呢一首歌嘅，咁跟住我就咦乜嘢嚟嘅咧，同埋咩人嚟嘅咧，咁我就撳咗入去啦，咁我就覺得咦 個節奏幾好聽，幾輕快，即係雖然嗰陣時已經係好夜啦。咁同埋咧，佢係有因為佢嘅 MV 裏邊有一樣好引人入勝嘅地方，就係見唔到呢位歌手嘅樣嘅。咁啊，全部都係 你咁樣咩意思啊？即係見唔到係會好過見過啊？ 唔係，即係會令到你更加有呢一個幻想空間，即係去吸引你去留意佢嘅音樂先。咁佢嘅 MV 咧，全部都係一啲 lyric video 啦，咁就係佢一啲歌詞嚟嘅。咁我覺得啊，又幾得意喎，即係佢裏邊嗰啲歌詞。咁我就再入去佢個 IG 嗰度睇啦，啊，原來有 show 樣嘅，咁就阿 Vision 啦，咁就最特別嘅一樣嘢咧，就我發現原來佢喺每一首歌嘅作品，佢都會有翻一個作品背後嘅小故事。咁佢會寫翻啊，其實呢首歌裏邊，即係其實係點樣啟發到佢啊？去寫呢一首歌裏邊嗰啲歌詞，其實係講緊嗰乜嘢故事咧？咁我覺得又幾有趣喎！即係平時我哋聽歌咁，可能要估下作詞人，即係佢想表達啲乜嘢啦。呢一位嘅新晉創作歌手咧，佢係話曬俾你聽，我每一首歌背後發生過啲乜嘢啊？咁我覺得幾特別喎！ 系啦，咁所以就变咗，因为喺佢讲佢啲作品嘅背后嘅创作故事嘅时候咧，咁就即系亦都系连带到啊 come out 咗啦， 系， 因为里面讲到好多佢以往嘅伤口都系男人啦， 伤口 ，OK， 嗱，因为之前咧我哋都访问过啦，阿 Cello 啦 ，OK， 咁都系本地乐坛嘅新晋咧，亦都系自己人啦， 系， 咁我谂而家今时今日嘅新嘅音乐人咧，都系透过即系网上去发布自己嘅作品噶啦，都已经成为咗个 norm 啦，咁不如而家由阿 Vision 你即系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少少嘅 background 啦，听讲你翻咗嚟香港冇耐系嘛？ 三年，系，翻咗嚟香港三年。咁呢一個 project 其實都籌備咗都有一年嘅，即係 before release 任何嘢，其實都係prepare 咗好耐。咁、 okay. 其實我一開始係即係我讀完 music 喺美國讀完 music 翻嚟，其實我一開始係諗住做監製嘅，即係做啲 production 嘅嘢，因為我自己啲音樂都係自己搞。咁但係因為我中意唱歌啦，同埋加上有好多即系 songwriting 嘅嘢都系自己搞，咁就逐漸發覺，可能我做 artist 好似即系發俾我發揮嘅能力可以仲高啲，因為我又好中意 fashion， 又好中意即系social media 嘅嘢，咁我就覺得真系嘥咗。 唔係，我覺得你呢一代一出世咧，就已經個個都好 tech savvy 嘅。即係一出世，我哋都要經歷過要學用手提電話，你哋邊使學咧？即係好似你天生咧，就有你哋其中一個器官咁樣啦。即係同埋你哋個個都即係好快已經上手嘅，即係譬如用啲新嘅 app 啊，啲 social media 點樣啲 po 會嚇，即係多啲 like 啊，即係點樣會多人關注啲啊？你哋好熟嘅嗰樣嘢係嘛？ 我都要學嘅，但係可能因為我嘅其實一開始我都其實遲進入呢個世界嘅，即係啲 TikTok 啊、Instagram、YouTube 嗰啲嘢咧，我都係比我啲朋友更加慢。但係因為當一知道呢個平台能夠俾我嘅 benefit 嘅時候，我就衝過去咯，即係就會上網去 research 點樣可以做呢樣嘢啊，咁樣即係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啊，點樣可以 post 啲嘢咁樣。 有陣時候我會幾戥一啲音樂人同埋創作人咧，辛苦嘅。即係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即係譬如音樂人佢真係要搞掂自己嘅創作啦、唱歌就要唱好隻歌啦，最多可能要裝下身啊，即係要健下身咁樣啦，操 fit 自己啦。咁但係通常宣傳嗰啲嘢咧，你真係俾 marketing 啊、promotional 嘅部門做噶嘛？哇，唔係嘅，而家啲音樂人咧。佢哋花時間喺 social media 上面咧多過創作嘅，有時我覺得，哇！真係我見到，哇！你真係忙到你邊有時間去寫歌、練歌、唱歌㗎？覺唔覺？ 覺啊！我基本上而家做緊嗰啲嘢都係即係我可以 consider full time job 嚟㗎。 係啊，但係你又停唔到嘅，因為你見到個都習慣咁樣做，於是乎咧，即係其實你係喺網上面嗰個 presence 啊，俾人見到嗰樣嘢係好緊要的。 系啊， 同埋你要 keep 住，其實係滴滴做嘅喎。 系啊， 冇得停嘅喎。 你冇，因為你而家越嚟啲人嘅attention span 都好低。 係啊， 你即係我呢啲歌咁樣，其實都已經算係出得慢噶，因為我當初係諗住一個月一首噶。係，因為你如果唔一個月一首嘅話，其實。除非你係真係嗰隻歌真係好勁好勁，但係其實都冇 guarantee， 你都唔知道嗰隻歌咩，即係點樣之為之係 哇，可以好聽到維持六個月咧，你唔知啊嘛？ 冇呢支歌仔， 冇呢 支噶啦，好難。而家無論由 New Cycle 一首歌曲嘅 Song Cycle， 甚至電影嘅 Cycle 都係好短、好濃縮嘅。 係啊， 你要喺短時間裡面咧，要吸引最多嘅注意力啦，跟住就 move on 噶啦。 係啊， 當好似冇發生過咁樣咧。 嗱、 啊，講多少少你嘅背景啦。你話喺翻咗嚟香港三年啦、 嗯， 你喺外國就係讀音樂噶嘛，係嘛？你喺邊度啊？你係咪 Boston？ 喺 Berkeley， Berkeley College of Music 喺 Boston。 OK， 咁但係其實你係咪即係好早已經喺嗰邊即係、就是、讀埋 high school 咧？ 係 ，sorry， 係啊，我其實係去咗我十五歲，係應該十五歲。就去咗英國度讀咗書先嘅，咁但係就唔習慣啦，所以就過咗去美國。咁、就讀 high school， 咁讀咗三年嘅 high school 之後就即直升去 Boston 度讀Berkeley， 跟住讀完 Berkeley 咧就嘥咗好似大概半年至九個月嘅時間，就係去 Nashville 嗰度做嘢。咁但係之後都係決定翻嚟香港。 OK， 係啦。 OK， 喺 Nashville 做乜嘢啊？你嗰陣時 production 當 working holiday 咁啊？ 唔係，都係 production， 因為我係想，其實我係想喺美國度做嘢嘅。咁但係我去到嗰度做嘢之後，就發覺唔對路咯。即係如果我而家喺嗰一個 position 度，因為我未有 visa 噶，我其實係有一年嘅時間，佢哋叫做 OPT， 就俾你去睇下你可唔可以揾到嘢做。咁但係我嗰行係音樂，係要好耐嘅時間，唔係話你。即係可以 apply 到有 job 咁樣，咁所以嗰個 system 係唔係對我有利嘅？咁 而家反而英國對你可能有利啊，至少有六年時間 啦。係啊，唔係、啊啊、其實我可以去㗎，即係如果我而家可以直接去嘅。但係 而家倫敦變咗小香港咁添啦。 係啊，但係但係太遠啦，因為嗰、那個即係我 develop 得太多喺香港同美國，咁啊變咗我如果我而家去嘅話咧。就真係完全一個人都冇。 OK， 係咁，但係我 Nashville 嗰陣時就發覺，即係儲唔到錢咯。如果我繼續咁樣做，除咗我要即係我可能要嘥十年嘅時間先至可能攞到 visa， 然後跟住可能先至可以諗啲 financial 嘅嘢。咁我就覺得我 I love music， 但係又未去到咁嘅，即係覺得咁樣唔係幾值得咯。反而如果我翻嚟香港儲備自己。有一個好的 base， 其實我可以美國度交流嘅啫，即係我可以美國度去即合作啊！即係而家有 internet， 其實你個 location 喺邊度都唔緊要，所以又覺得我覺得咁樣係會穩陣啲咯，即係會比較容易啲去追夢。 同埋你真係來自香港，你真係100%嘅香港仔嚟噶嘛？雖然喺外國浸過鹹水，咁我覺得點都要翻嚟自己屋企。試咗先係嘛？ 係 啦，即係以呢度做 base， 然後跟住去邊度發展都好啦，就下回分解啦咁。嗱、我諗要認識你嘅話咧，首先要從你嘅音樂啦、你嘅作品開始啦，轉頭先再慢慢講下你嘅即係成長啦，即係尤其是你咪去到外國先 come out 啦，你嘅父母點睇你嘅性向啦，係咪真係咁支持到要車你上嚟廣播度接受我哋訪問啦？OK， 不如咁啦，我哋首先由你其中發表咗喺網上面一隻歌開始啦，就叫 San Antonio 嘅。OK， 咁啊，唱英文嘅，系咪因为你喺外国浸完咸水之后，即系英文比较手到拿来啲咧？ 都系嘅，因为我唱嘅音乐系 R&B 啦， 系 虽然呢一只歌 specifically 都系 pop rock， 但系其实我系冇话一定要唱中文定英文嘅，咁但系喺英文可能系首先我学嘅好多嘅 background 都系佢用英文去教啦，唱歌嘅老师又好啦，即系 production 啊嗰啲嘢全部都好系英文嘅方向嗰度教，咁变咗做容易啲啫，只不过系对我嚟讲容易啲，同埋嗰个好多花式啊，譬如话你唔同嘅技巧嗰啲嘢用起上嚟，我唔使 translate 咯，即系喺中文嘅话就广东话可能有啲嘢就要 translate， 或者有啲地方唔可以用同一个 mentality 去 tackle， 即系唔可以用同一个思维去做广东歌，咁变咗做 都几叻啊！你自己嘅个人嘅 Google Translate 都几快。 我成日都係咁，我一聽到自己講得太多英文嘅單詞嘅時候咧，就我唔理嗰人知唔知我多啲要 我哋要轉翻佢。 OK， 嗱，不如咁啦，事不宜遲啦，因為我諗好多聽眾都未係認識你嘅作品啦、嗯。不如首先聽下你嘅作品，然後先至去再進一步認識你作為一個自己人係點樣嘅一個面貌啊。嗱，因為呢一首作品咧就叫 San Antonio 啦、啊、即係美國其中一個地方啦。咁、嗯、質問話咧，你喺 IG 上面咧有簡介咧，就係、是、你當其時咧就戀上一位美國人係嘛？有冇講錯？咁、嗯、然後跟住咧，隻身就飛去。咁點知去到嘅時候先發覺佢已經另有戀人係嘛？即係大概個故事大綱係咁啦。因為你聽咗，然後先由你去補充，冇講錯。 嗯， 好， 冇講 錯。喺呢個時候，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位樂壇新進啦，亦都係自己人啦，就係、是、Vision 嘅全新作品叫做《San Antonio》。 Back again on these streets, you showed me around on my first day here.Arts, arches, and towers, the city's history feels like ours. Graffiti and stone, these little towns, messy but full of color. Deceived by my love, every shade I saw, there was color. I realize that the time's come.Put all my issues to rest. This runs. Left me lessons off the best mistakes that I've made. The fools in my head, yeah. I'll leave them with San Antonio sunsets. Sinking down now, don't get red, my legs down. I know I have to look ahead. The memories I've made, I'll never forget, yeah. Let go of San Antonio. That night, 9 p.m., standing outside your house, we argueI saw I gave too much of me to you、Road trips in your car, your rear view mirror Show me the path to take I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end Even if I got hurt Journey's arrived at a close Taking off on the plane Leaving this all in San Antonio 晚上嘅自己人咧，同大家咧就系诚意推荐咧，就系刚刚喺呢一个外国啦，读完音乐啦，学成归来嘅一位香港仔咧，亦都系自己人啦，一位创作人啦，佢嘅艺名就叫 Vision， 佢中文名就叫做 张又松， 系啦，咁今日上到嚟自己人嘅，咁先前呢一首作品咧，第一次喺收音机出现啦，就叫 San Antonio 啦，要强调嘅，除咗系佢自己嘅作品啦，自己写词啦，自己作曲啦，里面所有嘅音乐制作全部系佢自己一手包办， 哇， 即系 One Man 机啊！ 我要 correct 我个词唔系我写嘅，个词系我嘅，我同我个朋友一齐写。 哦 ，correct 系咪啊 ？OK， 我应该系话个故事系我嘅，即、就、系、是、我同佢去写，但系佢系嗰个作家咯。 哦 ，OK，OK， 咁要俾翻 credit 佢，啱嘅，啱嘅。OK，Charlotte 係嘛 ？OK， 算 係啦。咁但係哇，成個製作即係差唔多全部係由你一手包辦，即係因為而家好興噶嘛。因為而家啲音樂科技同埋軟件咧，即係 accessible 咗好多啦，同埋平咗好多啦。即係基本上你唔需要租個 band 房，即係好多而家係 bedroom musician 啊嘛。 嗯 喺間即係睡房，又或者外國好多啲後生仔喺自己parents 嘅屋企個 garage 啊 basement 嗰度咧，就搞掂曬所有嘢嘅。 嗯哼。 好劲喎！ 同埋头先喺咪后，阿 Vision 有同我哋讲呢一首歌，成首歌个制作费系几多啊？ 应该都唔够，唔超过五千蚊嘅。 五千蚊美金， 港纸。 哇，咁咪好抵， 系好抵噶。 因为连 studio 都唔使租嘛， 嗯， 乐队又唔需要揾 session 啊嘛， 系。 系啊， 哇、哦，咁真系平好多、啊， 好 平。但系你发觉用五千蚊，即系我当呢一个嘅budget 去做嘅时候咧，出嚟嗰个效果咧，唔系五千蚊啊嘛。 系啊，系相当之像样同埋 pop 嘅一首，即系美式嘅 pop rock 作品咯。 系啊， 系啊， 因为喺美国，我喺 Nashville 做嘢嘅时候咧，就系、是、因为你唔会有好多人系可以俾得起超过10,000蚊嘅。咁我就要去諗方法點樣去將個成本地不停地去降低。咁同埋呢個都係一個 business 嚟嘅。咁即係我因為曾經真係當過呢樣嘢係做 business， 所以自己就要搞盡腦汁去點樣去維持個 quality， 但係個經濟係好嘅，即係 you know， 即係容易啲去製作，但係唔需要係咯， 尤其是今時今日音樂人啦，即係疫情嘅情況底下，已經唔可以去到處 on tour 同埋做 show 啦，已經少咗個即係真係去賺錢嘅機會啦。咁同埋而家啲網上串流個都話咧，哇！你 stream 到天文數字都係得雞碎咁多啦，根本糊唔到口嘅。OK， 咁今日訪問呢一位新晉嘅自己人嘅新人類嘅創作人啦，咁就係 Vision 啦。咁但係轉頭翻嚟呢，問下你呢個歌啦，因為聽講係悲傷真人真事。就是你去外国找男友的时候，发觉男友已经移情别恋了。到底个故事是怎样呢？一点钟新闻报道回来之后。 10公里，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圆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咁啊，话说咧，我一月嘅时候咧就生日啦，咁然之后生日 Happy Birthday， 一月嘅时候 Happy Belated Birthday， 咁你四月先系啦，我啲 Happy Belated Birthday 你讲。跟住咧，你發現咧，就係因為啱啱生完日之後咧，通常 啱生完之後咧，咁點啊？ 出去咧要填一啲嘅 form 啊，一啲表格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係因為大咗一歲，嗰、那個 category 咧就轉咗去下一格啦。 哦， 咁然之後嗰個衝擊好大啦。咁然之後發現，咦？ 而家我哋上嚟自己人节目嘅嘉宾咧，数数手指 ，technically 原来我系生得佢出噶，仲恐怖。 唔系啊，生得佢出之外，仲要系拉仔啊！ 咁又未去到 ，technically 可以生得佢出啫。咁我讲紧咧就系今日咧25岁上到嚟自己人嘅 vision 啦。咁然之后数数手指。是喎、哦，真係生得出喎、 哦。係啦，咁希望佢真係可以，亦都加入樂壇嘅生力軍啦。咁真係可以做到更新我哋嘅樂壇，然後跟住做到改朝換代啊。換代得嚟，希望係真係一個新嘅美好而刺激大不同嘅新一代啊，係咪？咁就係 Vision 啦。中文名係咩？我成日都記唔到佢中文名 啊。張幼松。 張幼松嘅 OK。咁頭先又講開啦，咁亦都係聽咗佢嘅新歌叫 San Antonio 啦。啊，我聽嘅時候咧，我突然間聯想起。早期的 Chat Lamb 啊， 头先我哋都喺咪后有轻轻咁讲过， 系啊，嗰个声底啊，同埋嗰只即系写歌嘅方法啦、啊，因为你知咧，即系 Chat Lamb 其实都擅长将以往嘅感情嘅经历摆晒喺作品里面噶嘛， 佢嘅伤好啊， 佢系啊，佢都系噶，即系好似 Taylor Swift 咁咧，拍完拖就就写自己嘅 X 噶嘛， 系，呢个正常嘅，通常音乐。嘅即係嗰個靈感，好多時都係自己嘅一啲情感咁嗰度嚟嘅。咁如果係講緊係25歲嘅後生仔，咁多數嘅情感，我諗比較多嘅成分都係擺喺愛情上面嘅。 係啦，咁頭先我預告過咧，其實呢一首歌咧就講有關一個異地戀啦。咁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背景點樣啟發你寫呢首歌咧？ 其實我要補充一樣，佢唔係我男朋友，未我哋未曾去到嗰個階段嘅。 哦， 係啊，只不過係當初我哋係喺其實個經歷好得意嘅。其實一年之前，即係我就去咗California， 因為我細佬畢業啦。 嗯。 咁就其實我係上咗去San Francisco 那邊的，但是因為我之後呢就 不會跟家人去Orlando 去玩啦，咁我就決定自己去 LA 度去散下心嘅。 係，因為通常 gay man 都係對於迪士尼唔係好有興趣嘅。 唔係，其實我唔去係 Orlando 就出名就係迪士尼 嘅啫嘛。我都好想去啊，我好想去，但係佢熱到黐孖筋啊！嗰時候嗰、那個係六月啊，我真係覺得唔需要去做。係 係。 同埋因為我即係太多人啦，咁我就唔好啦，咁我自己一個落去。咁所以我 set 我 Tinder 就係去 LA 啦，就睇下會唔會有啲。咩 ？You know？ 嚇、啊！你作為基民，點解你用 Tinder 嘅？ 都唔出奇，都出奇。 我用慣啫。咁足之真係，其實原來佢係由 Texas 去佢係要去澳洲嘅。咁但係佢中間就轉途機，咁就咁啱就係咁樣撞到嗰個時間。但其實我哋係冇見過面嘅。咁但我哋傾嘅時候就已經傾得好埋啦。 係。 咁所以我哋就我係咁繼續去傾偈。咁但係傾到最後。我就話不如我去因為佢一陣遲啲就會去日本咁樣，咁我不如我哋見咗見面啦，再去日本。咁足之，但係我哋就係其實係好唔夾嘅，即係火星撞地球嘅。係。咁就但係又仍然唔知點解就會 即係硬係仲係有啲嘢， 仲係有啲嘢嘅，但係已經唔冇嗰樣嘢噶啦，即係已經唔係情噶啦，即係已經去到一個位係。大家可能仲係俾緊機會大家做朋友， oh, okay. 但係唔知道係仲係好多衝擊咁樣，咁變咗做跟住嗰一年嘅時間咧係我追緊佢咁樣咯。 Oh, okay. 但係其實我哋係一路都係朋友關係嘅，咁但係跟住去到嗰度之後，其實佢已經聞到陣味啦，即係佢知道其實點解我去San Antonio， 咁跟住佢就所以就同我講話。其實我已經即係見未有男朋友，但我已經見緊嗰個人㗎啦。 係另外心有所屬㗎啦。 係啦。 OK， 咁但係你真係嗰陣時，哇！真係孭住行李咁去見佢喎、 哦。係㗎。 你都追得幾行喎、 哦。都係㗎。 但你嗰陣時係身，但係你嗰陣時係身在美國㗎，你唔係身在香港嘅。咁、你都係美國。 我去完係啦，即係我即係好啱得咁巧，就係、是、我。suppose 要離開美國翻香港嗰日就係、是、佢去日本嘅嗰日，咁我就所以覺得不如我買多一程機票就去咗日本跟住翻屋企啦。 哦，都係蝕咗一程機票啫。 係啊， 咁緣分驅使嘅嘢又好難講嘅， 都唔係蝕㗎，同埋呢個經驗就成就咗一隻歌咯。 系啊，所以嗰诶系啊，所以我都唔会，我都唔觉得系嘥咗啲乜嘢嘅。 唔单止，我睇你嗰、那个即系就系、是、呢首歌背后嗰个故仔咧，其实你最后嗰句就系话你系因为呢一个 San Antonio 嘅经历，你先至决定翻嚟香港即系发展你嘅事业嘅。 其实系我一早已经系 focus 喺香港嘅，但系。因为冇咗呢个 distraction， 你就会觉得系、哎、你寄情于工作啦，咁样系摩咁样多。 系啦，美国冇咩留恋啦。 唔系，即系唔系冇咩留恋，而系觉得咁，因为 specifically 就算系美国咁都好多地方。我嗰时系 Nashville 啊，或者系 Los Angeles， 即系就唔系成日中年，成日中年冇音乐噶嘛，所以。 咁你唔好咁樣話人，冇理佢嘅音樂啫。 呢個事實，即係佢嗰個城市唔係音樂嘅城市，所以其實如果唔係。佢我都冇呢、這個，即係冇呢個必要去繼續。 唔係，但係譬如 Nashville 咁咧 ，Nashville 都係音樂之都，但係 country music 咯，你都唔係好恨啦，係嘛？ 因為佢嘅 singer songwriter 係多啲啊，我落去嘅原因都係因為佢已經唔再係淨係 country。佢雖然係嗰個 commercial 最 commercial 係 country， 但其實佢我落去有好多人都唔係純粹係。 係嗱，我就一向咧都覺得，因為我始終都係 city boy 嘛，係咪香港長大嘛，咁都係即係城市嘅人啦。咁所以我覺得啊，以前我覺得 country music 好僆好老土，但係到有一段日子，我真係喺美國Midwest 咧係住咗一段日子咁我就好明點解 country music 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底下咧，係會成為主流咯。 係啊， 因為你喺個環境底下，喺個咁 rural 嘅環境底下咧，其實係好啱聽 country music 噶。 係啊，同埋因為我人好中意歌詞，所以你咁即係嘅 genre 裡面 country music 其實係好注重歌詞。 係啊，同埋好注重 storytelling。 係啦。 係啊。咁、啊、但係當然咧，即係有陣時佢嗰個保守主義咧係好難頂嘅。 係啊。 因為好多啲好即係好強調即係 Christian faith 啊，同埋即係所謂好點講咧？嗰只牢不可破嘅一種模式嘅家庭關係啊，家庭價值啊，咁我哋作為即係 LGBT 咧，係覺得好難頂嘅。咁但係當然咧，亦都有一啲即係離經半道嘅 country music 同埋 singer songwriter 咧係無言嘅，咁未有機會成為主流咁解啫。 所以揀咯，我係揀咯， 係咯， 我唔一定要即係因為其實而家嘅 radio country 啦，好多 country 嘅人都話已經唔係 country 咯，即係開始都覺得佢哋已經好想偏向。主流啦，就變咗做好多，已經成個聲已經變咗。 係啊係，喂嗱，講起 country music 啦，因為最近咧單嘢咧都，我覺得你應該會知嘅。咁就係最近有一個咧，我唔記得佢咩名啊，佢就係連續幾個禮拜咧喺 Billboard Country Chart 裡面咧都係冠軍大碟嘅嗰個新人。咁但係因為最近咧就係俾人影到佢咧，因為佢係俾人影到即係有電視台啦，咁就影到佢咧就係同朋友飲完酒之後咧就送個朋友翻屋企。咁但係點知咧佢臨走嘅時候咧，嗰個係朋友嚟嘅其實。佢就即係同佢講用咗個 N word 啊 ，Morgan Wallen 係 Morgan Wallen 啊，咁於是乎咧就即係哇，大家覺得離曬大譜啦！你作為一個樂壇嘅新人同埋新星，雖然咁受歡迎啫，講埋曬啲咁嘅嘢，尤其是喺今時今日美國啦，咁講緊呢一個即係所謂 Black Lives Matter 啦嚇，即係同埋嗰個種族嘅爭拗去到咁樣嘅時候咧，你居然作為一個樂壇新星，你可以喺私底下講啲咁嘅嘢，雖然佢係講笑啦同朋友，但你都唔應該用一個咁樣嘅字眼啦，係 啊 好大嘅禁忌嚟噶嘛，系真系唔可以讲噶嘛。咁啊，佢已经系即系撒晒冧噶啦。但系最微妙嘅一样嘢就系咧，佢撒晒冧同埋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佢嗰只大碟啊，继续维持喺 Billboard 里面咧五六个礼拜冠军。即系呢个丑闻系冇影响到佢嘅受欢迎程度。嗱，你都喺 Nashville 翻嚟啦，即系你点睇呢件事咧？ 咁點講都係佢唔啱啦，我冇理由，我冇理由話佢 O K 嘅。咁佢因為但我又覺得其實又牽涉到一個，即係而家美國有好多人都講 cancel culture 啊嘛。 係， 即係其實我又覺得咁佢係做錯嘅，但係佢我因為我唔識佢啦，我唔知道佢係咪真誠地去道歉啊，定係 you know？ 咁但係我又覺得。 咁當然啦，我覺得個 context 底下咧，佢唔係去侮辱一個黑人嘅。咁但係我覺得，就算你私底下同朋友傾偈，你都唔應該用呢個字眼啦。尤其是你係新一代，其實新一代嘅人已經好清楚知道就係呢字眼唔應該講咯。係 啊，係 啦，即係個都強調要 politically correct 同埋政治正確噶嘛。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唔應該原諒嘅。咁但係唔應該原諒得嚟，佢要付出幾多代價咧？當然我覺得即係有輕重之分嘅。咁佢真係殺曬粒，我只係覺得嚇。咁、但係你都唔好俾佢只嘅歌咧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繼續係之後嗰五六個禮拜都係繼續冠軍啦。咁即係令到大家覺得美國點啊？ 應該都要有啲小情大戒先啱噶嘛。 係啦，跌翻落去唔知第十位，跟住再慢慢爬翻上嚟都好啲啊！連續未停過，穩奪冠軍喎、 啊。但你冇得控制呢樣嘢噶嘛？因為你因為譬如我咁樣，我都仍然聽緊佢啲歌，係因為咁因為咁佢啲歌真係好聽啊嘛。咁我又覺得我唔知道點樣去俾。我覺得佢可能係應該 personal life 上面有啲情況，可能啲朋友離開佢啊，或者點樣？我覺得咁樣嘅情況會好過，因為點講我都覺得佢嘅音樂同佢嘅本人係，即係佢嘅即係 career 同埋佢嘅人係即係我覺得係兩回事。即係佢音樂上嘅成功， 歌者飛歌嚇，你覺得？ 因為佢音樂上嘅成功係佢音樂上嘅成功，佢嘅 personal 嗰個 life 即係呢樣嘢受到牽連，咁我就覺得。即系如果我系佢朋友，我会唔同佢合玩咯，即系我会可能 睬你啦， 唔同佢玩啦， 会远离一啲佢咯。但系我又觉得我仲会 support 佢嘅音乐，去听佢音乐。 讲开音乐就兴起啦，尤其是系美国乐坛咧，因为前嗰几个礼拜咧，我哋都有觉得有个可喜嘅现象嘅，个可喜现象咧就突然间就发觉 Little Nas X 啊。 嗯， 系咯，佢然后跟住咧，佢嗰只 Montero 系嘛嘅歌咧，系旋即成为呢一个美国 number one 啦，仲喺一个 MV 里面咧，因为佢已经系出咗柜啦。 系啊， 佢之前嗰只成名作咧，仲系翻唱一只旧嘅 country 歌啦，吓、啊、咁，然后佢就系扮晒牛仔啦。 翻唱咩？ 系咪翻唱噶？好似系 sample 咗一只旧歌噶。 哦，系 sample， 系啊 ，sample 咗嘅，然后佢跟住改动咗啦，咁然后扮晒牛仔，佢系黑人啦，佢、做一个出咗柜嘅同志新人啦。即系你觉得成件事就系、是、哇好颠覆啊，系、嘛？即系从来牛仔文化容不下黑人噶啦、然后跟住仲要系 country， 即系比较保守嘅文化，更加容不下自己人啦。佢两样个身份都有，然后仲要红到咁，咁而最近嘅 Montero 就更下一城，哇变本加厉，正里面系哇好似 gay sex 咁噶讲紧，咁、然后红到咁，你又点睇呢个现象啊？你既然喺美国翻嚟， 我梗系觉得好 好劲哦。 我係覺得佢因為我朋友成日討論一樣嘢，都係講點解啲家長話唔中意，即係唔中意佢做咁樣嘅，即係 教壞細路啦， 教壞細路啦。咁我純粹係覺得，我覺得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冇乜嘢啊，咪都係咁，即係係咁噶啦，同埋即係。It's a good thing。 系咯，同埋更爆嘅嘢，即系而家根本新一代咩都睇过晒噶啦。咁而只不过今次佢系以一个即系主流嘅流行歌曲，然后呈现喺 MV， 仲有大嘅唱片公司 support 咧。咁呢一个就真系，其实我都未见过嘅。我以往都见过好多其他嘢，我即系将佢比较为咧，就系、是、当年我哋突然间见到 Madonna 喺度唱 Like a Prayer， 系啊， 又或者系 Petra Boy 唱 It's a Sin 嗰种嘅震撼。 其實我都覺得個唱片公司係知道呢樣嘢係買得嘅，咁但係呢個 gimmick 就即係錯有錯著咯，即係佢可能即係就我唔知道佢哋嘅睇法係點啦，但係 at least 我睇法就係覺得即係呢一個即可能我唔知係咪我嘅界線真係冇乜喺度咧，即係我就覺得我覺得好正常咯，即係佢係因為一個。artist， 你既然是一个 artist， 你是想做呢样嘢，你就应该你自己心里面谂嘅嘢就放晒出嚟咯。 系啊， 咁诶系咯。 咁所以会唔会真系时代真系个代际真系唔同咗，以至到你譬如话真系贸贸然从呢个美国翻嚟啦，学成归来啦，又喺香港乐坛以一个新人姿态闯嘅时候，你都冇介意过，即系咁快就已经公开自己嘅性身份咧？ 我唔介意、啊，应该系可能讲系我对于性向呢样嘢睇系。我係即雖然係唔係啦，即你冇理由係即同性戀好明顯就一定係小眾噶啦。但係我要睇自己性唔係一個小眾先咯。即個 mentality 就係你當呢樣嘢，因為好多時候可能我由細到大見到我周圍嘅人出櫃嘅時候有嘅阻滯嘅 challenge 就係啲人感覺上就係點解即我唔理你，做乜要理我咧？咁樣即點解你要逼我去接受咧？咁如果係咁嘅，我就覺得咁我 reverse psychology， 咁我當呢樣嘢係完全冇嘢先啦。即我當呢樣嘢，當我將當呢個性向係正常先，即當呢樣嘢係冇啊。咁所以我當我去同朋友去傾嘅時候，我講譬如男朋友咁樣，我唔需要去特別去 spotlight 嗰樣嘢嘅時候咧。我反而直情我係有人係同同性戀恐同， 但是他又跟我做到朋友。因为我去讲呢样嘢嘅时候，我正正当我唔冇去刻意去保护呢个 topic 或者系点样嘅时候，佢反而系佢最多系唔深入去了解，但系佢又会有少少，佢咪佢继续会同我讲嘢咯，佢起码会听我讲嘢咯。 嗯， 咁我就覺得 我又覺得你呢一種 mentality 幾有趣啊。 嗯，係啊，係 即係係咯，既然你 我係嗰種入咗佢哋嘅即係玩佢哋嘅遊戲先。咁你先至係啦，即係譬如 Lil Nas 咁，咁佢都唔係一出嚟就出啲咁咁嘅嘢，咁可能佢要玩咗少少遊戲，即係出咗啲 pop 嘅嘢先，跟住佢先做呢樣嘢咧，咁就會。会容易啲咯， 系啦，即系我首先入咗屋先， 系入咗， 又或者我同你继续即系保持个对话先，唔系话即系初学看界分到咁清，哦，你系呢种人，我系呢种人，就于是乎大家就永远唔会碰面，冇计倾，而系即系 keep 住个 conversation， 而你又唔刻意要去即系推呢个所谓啲人成日都讲噶嘛，即系嗰啲保守嘅人士就系、是、你成日都推啲 gay agenda， 逼我要接受咁样， 系啊，系啊， 系啦。而調翻轉就係話，你首先當我自己本身係一個正常人先，我同你一個正常嘅普通交往，就算唔係好深交都好。到你慢慢接受咗我啦，咁然後到我再 bring out 嗰啲 topic 嘅時候咧，或者佢容易接受啲 係 嘛？ 係啊，因為我發覺一樣嘢就係、是，啲人咧通常係唔中意啲自己唔知嘅嘢嘅，即係啲唔認識嘅嘢。咁所以即係我哋嘅世界，即係我嘅世界或者其他 LGBT 嘅世界，對於一個譬如話咧，即係一個白人牛仔嚟講啦，即係都唔係我有少少 generalize， 但係當係一個完全未接觸過呢個世界嘅人，佢哋係會有 fear 喺裡面嘅，即係佢哋會有恐懼，因為佢但佢唔係唔認同啊點樣，係佢根本都唔知道呢樣嘢係乜嘢，我唔知道你係點樣，但係佢突然之間見到一陣風吹過嚟，咁你點都驚咗先啦，即係自我保護嘅形式。所以我覺得，當你係即係將佢個危機意識降到最低嘅時候，去慢慢去，原來慢慢去講解呢樣嘢，係好過佢成日都攞住個盾去同你講嘢咯。 嗯， 係。 我覺得呢一個嘅 strategy 又真係幾好嘅，其實 一個宣傳策略嚟嘅，即係首先令到你放低嗰個防備之心先。我就 show 曬我啊一個即係你都會見到我嘅唔同嘅特質啊，或者我嘅長處啊。咁你都見到我個人都係咁樣啦。我先再話俾你聽啊，其實我就係一個中意男人嘅男性咯。係 啦， 所以你覺得有啲咩問題呢？ 又或者即係俾啲歌你聽啊，佢覺得啊幾好聽啊，然後到最尾、啊、隔咗若干年之後，先個揭頭語裡面嗰個主角係男人嚟。 所以你見到我啲寫嘅上面，我都唔會特別去 spotlight 呢樣嘢，但我只不過喺個 pronounce 度轉。其實如果你咧 say 有啲人真係唔接受嘅，或者點樣，佢轉個 pronounce 都冇問題咯。 嗯， 即係用咁樣嘅形式啊 ，universal 啲去講。我發覺係容易啲令人接受，多過當我直即係一入嚟就踩入嚟講話，我係基嘅咁，佢哋通常係點都一定會打個突先咯。係 咁啊，我覺得都係嘅。有陣時我哋都可以反省一下，因為尤其是譬如我哋做咗平權咁耐嘅時候咧，咁、可能因為真係我亦都覺得即係嗰個傷害咧喺以往嘅歷史裏面咧係好實在嘅。咁亦都係由於嗰啲嘅傷害同埋嗰啲嘅傷痕以及嗰啲歷史咧，係令到我哋有咗防衞有咗一個defense mechanism， 即係變咗好多時就係、是、你擺到明係反同嘅喎，唔得，我要同你死過，同你砌過咁、樣，同你理論咁樣。咁但係即係正如 Vision 講得啱嘅，嗰啲人真係唔知嘅話，佢哋真係其實原來佢哋嘅最大嘅罪咧，唔係在於佢哋盲塞啊，佢哋個人係點啊，而係佢哋真係唔知咯。 嗯， 咁而認識一樣嘢需要時間同埋過程噶嘛，咁所以可能我哋真係要多少少耐性。既然他哋唔做主動嘅話，我哋做主動咯。 係 會唔會我哋真係釋出多啲善意同埋耐性，讓佢哋即係有機會會變成我哋嘅盟友咧？ 嗯， 嚇、啊，我覺得係有呢個可能嘅嚇、啊。好啊，我覺得嚇、啊、你俾咗個好嘅 inspiration 我哋啊今晚，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啦，咁其實今晚都傾得興起嘅，尤其是講到音樂嘅時候咧，我就會癲咗噶啦。咁不如日後再同你即係上嚟再傾過啊，因為我都好想今晚介紹多另外一首作品俾各位聽眾去認識喺音樂上面嘅另外一面啊嘛。不如你介紹以下呢只歌。 下一隻歌就叫 Stranger。咁呢隻歌咧嘅 story 咧就冇咁重嘅，其實只不過 冇咁重口味係嘛？ 冇咁重嘅，唔係其實都重口味嘅，因為都係 one night stand 但係係我讀書嘅時候就其中有一日就真係好攰啦，咁但係就。真係好想出去玩，咁啊著咗即係自己好靚嘅衫就去咗， 戰衣 係啊，就去咗一個即係 rooftop 嘅 lounge 去飲下酒咁樣，咁跟住就即係眼尾就受到有人即係 又受你啦， 有 interest 係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唉唔好玩呢咁嘅遊戲啦，即係走啦，係啦，即係呢首歌就係其實講呢樣嘢 ，Don't be a stranger to me 就係唔好即係唔好喺度玩啲咁嘅心理戰啊，即係。不如就走啦。 哦 ，OK， 我谂我哋作为自己人，我哋都即系曾经系途，我曾经都系途径嚟嘅吓。呢啲咁嘅夜晚，其实都试过无数嘅晚上啦。OK， 呢个晚上自己人祝嚟一位自己人吓学成归来嘅一位乐坛嘅新晋，希望日后佢可以喺本地嘅乐坛发光发热。佢名字叫做 Vision， 另外一首全新作品《Stranger》。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带有变种病毒株的38岁菲律宾外佣转为确诊，列入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外佣同雇主居住的半山坚尼地道8号所有楼层单位的无病征住户，大约60人获安排到检疫中心。外佣曾经入住的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当局正是联络今个月4至7号一同入住6楼的人，发出21日强制检疫令，并且要求上个月27号至到今个月23号期间曾经在酒店逗留的人强制检测。

依家由 Channel 为你报道一次 Gini News。 一对同性伴侣购买二手居屋嘅时候，房委会表明只有异性配偶先至被视为家庭成员。如果申请加入同性伴侣成为住客，就需要补地价。申请人入禀司法复核，要求法庭裁定有关政策违反基本法同人权法，案件喺高等法院审理。房委会一方指出，如果认可同性配偶，将会令居屋申请大增。申请方反驳，称无根据显示呢个讲法。已婚同性恋者仅属性小众中的少数群体，有关政策如果被裁定存有歧视，房委会有必要检视政策。申请方又指出，基本法冇明文禁止同性婚姻，但同性恋者因性取向而受到差别待遇，无论异性恋或者同性恋，都要面对房屋短缺的问题。申请人婚后已放弃原本居住的公屋单位，腾空单位给其他人申请。申请人吴汉林和同性伴侣李亦豪在英国注册结婚之后在香港置业，吴汉林去年离世，由伴侣继续代为申请案件。尼日利亚一名知名的教会创办人 TB 约书亚，他的个人频道近日被 YouTube 封锁，理由是他数年前发布多条治疗同性恋的影音片段，违反了 YouTube 的守则。而 TB 约书亚就表明会上诉，仲鼓励他的信徒要为 YouTube 祷告。根据媒体报道， TB 约书亚是非洲最具影响力的教会领袖之一，他曾经分享很多为信徒驱魔的片段，仲声称可以透过祈祷治疗各种疾病，甚至可以清除艾滋病毒。2018年他分享了一段治疗女同性恋者的片段，过程当中他不断强调这名女子被附身，还说经过他的祷告之后成功令对方变成异性恋者。有关的影片引起英国一个人权组织 Open Democracy 的注意，他们发现 TB 约书亚在2016至2020年间至少发布了七段治疗同性恋的影音，于是向 YouTube 投诉。 YouTube 后来确认这些有关短片违反了 YouTube 的守则，于是封锁了约书亚的个人频道。而尼日利亚北部12个省法律规定同性间的合意性行为可处以死刑。这一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头先你讲嘅 TB 佢唔系 TB 系嘛？ 佢 只不过名系 TB 啫。 系啊，所以我要强调咧，因为佢个名系 TB 嘅时候咧，我即刻喺度录呢个 news 嘅时候咧，我就谂起，如果 Maggie 喺度嘅话咧，就话，你自己改个 TB 嘅，一早已经改咗咁嘅名噶啦，仲喺度话我哋。 OK， 咁啊，唔该晒 Tina 啊。咁但系讲开呢个 news 咧，我想同大家讲咧，即系最近我听到嘅即系几单新闻啊。记唔记得前嗰几年咧，因为喺侵侵嘅任内啦，仲系呢个美国总统嘅时候咧，未讲过嘅。因为嗱，世界各地不同嘅美国领事馆咧。其实去到每年的即是譬如说同志骄傲月啦，都会有一个惯例的嘛。如果譬如说当地哦其实都是比较 gay friendly 的话，咁佢就可以喺呢个同志嘅骄傲月份，即係六月份嘅时候呢，其实喺不同地方嘅领事馆呢，佢哋可以自行决定，除咗挂呢一个美国嘅国旗之外呢，可以挂创旗㗎嘛。但係前嗰一两年呢，其实已经冇呢支歌仔唱嘛。因为喺侵侵嘅任内呢，佢有一个行政指令呢，就係话佢冇话唔准挂呢个创旗，佢就係话呢各个领事馆唔可以擅自挂一个系非美国国旗嘅旗帜喺侧边，咁、即系唔准挂呢个创旗啦。 系啊 ，OK。但系而家拜登上场啦，最近咧就是、今个星期咧就其实来自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美国嘅即系 The State Department 就发出咗另外一个指令，就话其实再冇呢一个禁令啦、即系唔系话你要挂彩虹旗，但系只系冇呢个禁令啫。咁你要唔要挂创旗，你就可以各国嘅领事自行决定啦。 其实 驻各国嘅美国领事啊， 翻翻去基本部啫，其实都系 系啦，有呢个自由权啦。咁所以话咧，其实仲要呢一个所谓消除呢个禁令咧，由几时开始咧？就系嚟紧咧，就快到咧，可能就系呢一个国际不再恐同月嘅日子。国际不再恐同日就系5月17号嘛。就声称话，其实呢个禁令咧，由国际不再恐同日嘅前同埋后咧，就可以生效啦。 哦， 咁我哋即管睇下，到底驻香港嘅美国领事馆喺今年嘅国际不再恐同日会唔会扬起呢个创旗咧？ 好啊， 好，系嘛，拭目以待。 但系讲呢个彩虹咧，我又讲另外一个故，我觉得呢个值得讲。咁就系咧，就话说呢、這个故事咧，就最近发生喺咧系澳洲。 澳洲有个小岛，郊区小岛，那个小岛就叫 Phillip Island、 okay. 菲利普小岛、 uh-huh. 原来最近有一位自己人的同志，他是一个很有型的艺术家来的，一个 artist 来的、他怎样有型法呢？我不知道他做什么作品，但他的头呢就染到彩虹色， 是是 他连须都是染到彩虹色的我只觉得 头眉呢 好似都有染到噶，你净望住有少少云圆嘅感觉噶，你明唔明啊？ 好多花纹喺里面。 哎呀，哇！你真系头发每一条都系有颜色噶、哦，你仲要知道外国人咧，佢仲要留嗰啲好劲嘅胡须咧、 嗯， 一扎嗰啲。 我同你打个招呼，我都晕啦。 系 ，OK， 咁佢移居去到呢个 Phillip Island 啦，咁佢就觉得，我既然买咗一间屋啦，啊，咁不如咧我就索性将间屋油到个颜色衬埋我自己啦，就变咗 Rainbow House 啦。OK， 咁但係佢呢一個嘅主意咧 ，idea 咧，即係未實踐之前咧，就已經係令到咧即係當地呢個小島上面嘅居民咧就知道啦。可能佢接受過當地一啲報紙嘅訪問咁樣啦。結果咧一宣布咗，都未開始動手去油膠變成彩虹色之前咧，已經至少有五個人咧，即係嗰啲鄰居咧係上嚟騷擾佢、恐嚇佢。就係話你千祈唔可以咁樣做，你咁樣做嘅話咧，後果自負，恐嚇啦。 嗯， 咁佢要报警啦，结果系拉咗两个人嘅。咁但系咧，成件故事咧，我想讲嘅话咧，就系其实一个美好嘅 ending。因为自从佢俾人哋恐吓，俾邻居恐吓，一啲恐同分子恐吓之后，呢、這个消息喺当地传出之后咧，周围啲邻居走埋嚟帮佢手游彩虹屋啊！ 哦， 多到嘅地步系点咧？多到嘅地步咧，就算系住喺墨尔本，墨尔本原来距离咧呢一个小岛咧系有成两个小时嘅车程。老远由墨尔本都有人过嚟，我哋帮你游、 嗯。 结果一声号令之下，有成超过100个人嚟帮我游屋， 所以 100个人啊！ 所以你话咧，即系你够胆恐同啊！我哋而家人多势众啊！啊，你试下即系恐吓我哋，真系我带翻你啊！ 然后仲要劲嘅地方系咩呢？仲有就系因为游屋要好多油噶嘛， 系啊， 有人 sponsor。 有 sponsor 就系 Dulux 啊， 哦， 系我 sponsor 晒你游成间屋， 嗯， 几劲啊，有埋企业支持添啊， 嗯， 咁但系我见到咧，我间屋咧，我真系再加埋佢企喺侧边咧，我净觉得哎，好晕，好晕， 唔系噶，可能嗰间屋之后咧就会变成咧阿菲利普小岛嗰个嘅景点嚟噶啦。 啊、你又啱喎， 跟住個個就會去呢一個嘅地方旅遊啦，同埋走去間屋隔離咧，然之後影一張相咯。 朝聖 係 啦，朝聖。 咁同埋即係成事當然就係美好收場啦，好嘅結局啦。咁但係你覺得哇，原來有陣時恐同咧去到嗰只無理嘅地步咧，喂，我間屋由咩顏色你都要過敏，你都要睇唔過眼，你甚至要嚟恐嚇我，要恐嚇我嘅人身安全，有冇搞錯？喂，間我買嘅、哦，你理得我啫，係咪先？ 係啊，同埋我遊咗彩虹色。咁對你有啲咩影響呢？到底 係咪咁啊？當然嘅，即係有一啲咧房嘅規劃咧，即係譬如話某啲地方咧，即係譬如話你去到摩洛哥小島咧，你見到全部都係白色噶嘛，冇、理由無啦啦個藍色啊，有橙色，有彩虹色噶嘛。咁啊，的而且確有啲地方係規定話咧，我哋要劃一嘅，唔好搞到小島咧，即係烏里馬查鬼咁瓜，鬼咁亂咁樣啦，會影響我哋嘅景點嘅。咁但係當然啦，咁但係當地冇呢個規劃噶嘛，咁我就有自由遊我間屋噶啦。 係咯，同埋都係對。彩虹色有敏感的人才会头晕啫， 系啊？点解即系去到地步，你反同到嘅地步系对于彩虹你都要抗拒啦？咁点啊？咁突然间个天上面有彩虹嘅时候，你使唔使闹上帝啊？ 无啦啦，做咩有彩虹啊？你 使唔使谴责佢啊？而家。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我咧就会睇BL 嘅动漫啦，或者漫画啦。咁啊，其实咧我喺个 BL 界里边咧都唔系真系太长嘅时间嘅。 但我想 好扮新人喎、啊，你又 你已经系我哋自己人里边最资深嗰个嚟噶啦。 你知唔知由早期你讲 BL 咧，我都系嗰只佢讲完未啊？ 咩嚟噶？即系嗰只咧， 做乜嘢啊？ 嗯、都唔明白你讲咩？咁但系见你锲而不舍，俾你讲埋落去。 讲、啊、 到而家咧，有少觉得啊 ，Tina 姐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知啊？我真系想明白一下呢个新嘅主流 啊。话说咧，其实呢，因为两年几前咧嘛，当香港即系做大叔的爱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学识咗一个日本嘅词汇啦，就叫巨根，因为喺里边嘅其中一个嘅即系对白啊，咁咧有讲过，咁啊当然咧就系形容咧男性嘅性器官系比较巨大嘅时候， 你唔使解释，系人都明 啦。但我近排咧，我都学咗一样嘢喎。咁原來咧，我就憑住有一套嘅 BL 咧，就叫做《意想不到的金太郎》，係啦。呢度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嘗試去揾一揾啦。近排都出咗動漫嘅咁樣，咁咧就知道一樣嘢叫做谷門。咁其實咧係比較容易啲去估嘅，咁即係譬如話日本嘅谷門其實形容緊啲咩咧？咁啊形容緊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嘅地方，有嘅器官就係肛門呢個位置啦。咁啊其實講緊咧就譬如可能台灣有唔同嘅一個講法啊，或者香港有唔同嘅講法啦，日本就叫谷門啦。咁但我想講一講咧呢一套嘅即係動漫點解會擺嚟講咧，就係、是。佢裏面嗰個情節咧，就係因為喺一間學校做背景嘅，佢就話：嗯，我總之咧，我要用我嘅性技巧去取悦呢個理事長嘅話咧，我就可以做到下一任嘅校長啦咁樣。但係當中咧，佢點樣去取悦呢個嘅理事長咧？佢用咗好多唔同嘅招式，而每一個招式咧，都係朝住咧呢個谷門去進發嘅。咁啊，甚至乎咧有一啲嘅你諗唔到點解，即係其實係成套嘢好笑㗎，唔現實嘅，一啲都唔現實㗎。即係譬如我打個前鋒， 同埋唔可以係現實咯， 係現實做唔到嘅。其實 係啊，唔應該做添咯。喺學校嘅環境底下 係做唔到啊。即係譬如我突然間打一個前空翻嘅時候咧，原來可以 前空翻嘅當中先 係啊。有前空翻嘅時候，我就會好順利條褲就會除咗落嚟㗎啦。但係成件事咧係冇可能真人真係做得到咯。你點樣可以打到個前空翻先咧？首先第一樣嘢，佢要完美咁樣咧，好似人哋咧做完體操咧， 仲要即刻除咗條褲。 係啦，咁呢啲係全部都係得啖笑嘅啫。咁不過係睇完呢套戲時候，發覺哦，原來係有呢一個嘅詞彙嘅，我又長知識，學多咗少少嘢啦。 嗯 ，OK， 嗯，我都唔知有啲咩反應好。 遲啲你可以喺自己人咧開一個新嘅欄目啊 ，Tina， 就係 Tina 嘅每日一字一詞 啊。係啦，就是、BL 一詞。系啦 ，OK，Tina 主理咁样。嗱，讲紧呢个性吓同埋性别咧，我想讲一样嘢，都唔知系咪同呢个性人，都系同性有关嘅，就系真系同性别有关。就系咩咧？就因为原来外国咧系好兴咧，即系譬如话当你啊，即系有小朋友之后咧，咁然后即系啊太太打一套啦，咁但系可能即系唔知要隔几多个月，你先至可能即系照 X 光，然后先至可以知道到底个系个性别系咩噶嘛，系男多定女多噶嘛？咁原来外国咧好兴咧。就係佢哋要去公布咧，到底嚟緊個自己新生嘅小朋友咧係咩性別咧？佢通常會搞個 party 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 然後先對外公布，嗰、那個就叫做咧 gender reveal party 啊。啊，係啊，係啊。 係啦，就係性別宣告嘅派對咁樣。係係係。咁但係有陣時咧，佢哋搞到好大陣仗，大陣仗到點咧？就係話，我哋兩口子已經知道佢咩性別啦。咁但係請曬啲親戚朋友嚟，然後咧就搞個大龍鳳，用嗰個大龍鳳話俾大家知道咧，男定係女咁樣嘅。咁但系最近就发生咗两次意外啦。咁就话说咧，有一对美国嘅夫妇咧，就系特登去到 Mexico 咧，就搞咗一个 party。个 party 点咧？我谂呢对夫妇应该好有钱嘅。咁佢系租咗直升机。 哦。 咁然后直升机飞过咧，就会拉住一个横额，咁又写住到底系男定女咁样。咁等现场啲亲戚朋友咧望一望直升机，睇个横额飘过，咁啊知道个性别系咩啦。 嗯。 但系点知个直升机坠毁 咯 ？Oh no！ 系嘛？真系咁呢个意外真系冇人想嘅，但系真系发生喺呢个场合咯。咁而另外一单咧就最近发生嘅，又系同呢个 gender reveal party 有关嘅。咁即系话说咧，就喺 New Hampshire，OK？ 咁啊，又系呢一对夫妇就邀请晒啲亲戚朋友嚟，佢哋放炮仗啦。咁但系你知道其实喺美国，尤其呢啲 rural area 咧，佢哋放嗰啲炮仗就好劲，系炸药嚟噶嘛。 嗯嗯， 冇人伤亡。就唔係好似直升機咁樣，但佢哋炸到嘅地步咧，係其他啲鄰居咧係震曬啊，啲傢俬冧曬啊，道門裂咗啊，然後啲水污染啊， 哇！跟住佢哋收到嘅告票咧，系天文数字咯。 佢到底摆咗几多吨炸药喺里边咧？ 唔知啊！你谂下去到地堡炸到，然后跟住哇，连啲邻居啲屋都震晒。 点解要为咗一样咁嘅嘢搞到咁大龙凤咧？ 即系烧炮仗咁样咯。 不过呢个可能系佢哋嘅传统嚟嘅，但系咧，我譬如喺网上面咧都会见到好多呢啲咧 review party 嘅时候咧一啲嘅情景啦。但我成日都会喺度问啦，因为通常嗰个做法咧就系、是、医生知道嗰个 B B 仔系男仔女仔，就可能俾 cake shop 啊，或者俾一啲party 嘅即系公司去处理啦。我唔明咧，点解一定咧男仔就要用蓝色嘅，即系例如佢哋可能蛋糕切蛋糕系蓝色嘅馅，女仔一定要用粉红色，点解唔可以谂其他颜色嘅咧？点解要咁已经系约定俗成，一定要用呢两只色嘅咧？ 是啊，同埋我少覺得咧，呢啲所謂 gender reveal party 咧，喺我哋強調今時今日咧，即係 transgender 嘅即係權益嘅時候咧，有少少真係有落伍嘅情況咯。 嗯， 因為你咁快喺個小朋友出世之後，已經即係説到咁準，對外公布佢嘅性別，咁但係你真係話唔埋，咁可能佢啊，你個小朋友係一個 transgender， 到佢真係成長成熟嘅時候，可能佢覺得自己嘅性別身份係另外一個性別咧。系嘛？咁但系已经搞到咁大龙凤，我用晒炸药啊、直升机啊，你要对外公布佢嘅性别嘅时候咧，咁你有冇谂过呢个世界有万一嘅咧？ 嗯， 系嘛？同埋有其他嘅可能性嘅啦，喺性别上面。 啱啊， 系咯。所以有阵时候我觉得有啲人系唔应该咁铺张嘅。 同埋头先我听， 同埋男同埋女。有乜咁重要呢？最紧要一个身体健康嘅 B B 咯， 系啊， 系嘛？就算身体唔健康嗰个都系你嘅 B B 啊， 系啊，冇错啊。同埋头先阿 Tina 所讲啦，系啊，点解一定要用啲咁 generalize 嘅颜色咧？咩男嘅就一定要蓝色，女嘅就一定粉红色。你讲紧粉红色，其实如果佢系一个自己人，男仔自己人，佢都可能好中意粉红色噶、哦。 系噶， 佢可能都好中意紫色噶、哦。 同埋唔系所有女仔都中意粉红色噶，其实我好憎粉红色噶。 系啊，同埋其实喺我搞平权之前，我其实唔系咁中意彩虹嘅啫。因为我觉得彩虹哇太捞啦，系嘛？ 系啊，所以其实你谂翻，咦？你如果真系要搞一只色嘅话，不如彩虹色咯，咩色都有喺里边，因为真系有无限嘅可能性噶嘛。 系啊，写住 boy or girl 咁咪得咯，已经。或者其实你唔写都得噶，你出世嘅时候就会知噶啦，到时。 Healthy baby 系啦 ，healthy baby 系咯。咁嗱，我哋以前喺 Let's Talk About Sex 咧，咪成日嘅介绍咧 sex toy 嘅，即系甚至请埋啲朋友上嚟咧，咁佢系开呢、這个即系 sex toy 嘅专门店咁样嘅。 嗯。 但系最近咧，有一位即系女权分子啦，喺外国咧发表咗个言论。我覺得值得拎出嚟去講一下，佢提出一個咧係冇人提出過嘅一個論點。我開頭聽嘅時候，我少覺得嚇係咪怪一啲啊，同埋係咪有少矯枉過正？但係到我諗深一層咧，我覺得啊，佢又不無道理、啊。佢作為一個女性，佢覺得其實我哋應該改口，唔應該再叫 sex toy 做 sex toy， 係咁應 該可以稱呼佢做玩具。 哦， 因为佢话如果称呼嗰样嘢系玩具嘅话咧，大家唔会认真看待，尤其是女性嘅性需要，即系觉得嗰样嘢系玩下玩下，即系你知 toy 系即系玩具啊嘛，系儿戏噶嘛。咁但系一个长久嘅男权即系嘅社会里面咧，成日都觉得，性呢样嘢 就是 for fun， 唔系，同埋女性唔应该有咁显著，同埋要向对外宣称自己嘅性欲同埋性需求噶嘛，即系仲好保守噶嘛。咁但系到女性去用 sex toy 嘅时候，你都称呼嗰样嘢系 toy 嘅话咧，即系你都系用一只玩玩下嘅心态咯，而唔系真正去承认女人都有佢正常嘅性需要咯。 OK， 嗱，我觉得呢个论点嗱，虽然系有少少都系矫枉过正嘅，但系我觉得啊，有佢嘅道理喺度，系当你称呼嗰样嘢系 toy 嘅时候，就唔系必须咯，玩具唔系必须噶嘛，系嘛？即係嗰樣唔係真係正常，所謂正常嘅日用品咧 ，call and unquote 啦。咁所以如果唔係叫 sex toy， 咁應該叫咩好咧？ 佢有冇一個建議？哦， 佢就冇提議嘅 utility 嚇、啊，又或者係 Q 工具。Sex tool 工具咯 ，sex tool，sex tool 我覺得得，但係嗰樣嘢好似太嚴重咁樣。 突然間你諗 下，同埋工業化， 我覺得 工業化， 係 啦，即係嗰樣嘢令到我覺得好似唔係好分咁樣。嗱，toy 嗰個字，即係我明白佢容易啦。咁但係 toy 亦都係強調嗰隻分啊嘛。 係啊，係啊， 係嘛？你即係當嗰樣嘢，我聽日去買下 sex tool 先。你好似起屋噶，補個天花板啊，咁樣要轉牆啊。係 啊，條水喉穿咗要去補。 草啊、漏水啊， 即係令到嗰樣嘢好似好大工程，但係又唔分咁樣咯。我係點樣諗過？即係中間位咧，都可以問下大家。如果唔係叫 sex toy 嘅話，應該叫咩咧？ 嗯。 真係好難諗喎，唔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就覺得冇乜問題喎。你咁你 sex 某程度上都係一種 leisure， 一種 pleasure。咁如果你係帶俾你嘅一種 pleasure 嘅東西，我都覺得可以係 toy 嘅。 同埋有時其實今時今日咧，即係口講話嗰個係玩具或者 toy， 但係有啲玩具其實係好貴噶嘛。即係可能你係儲 figure 嘅，咁嗰個都係一個玩具嚟㗎，但係只 figure 可能動輒你幾千蚊喎。 嗯， 系啦，都唔系真系咁纯粹霍分嘅咋。 系，咁我哋暂时都系叫住胎先啦。 系嘅，系嘅， 因为好多胎都好贵啦。 都系嘅。 OK， 嗱，今日咧我哋捉住咗一位即系乐坛嘅新人咧，亦都系自己人啦。咁啊，即系听完佢嘅歌，同埋听佢即系嘅 interview 之后咧，即系发觉其实世代真系唔同咗。 系啊，系啊。 咁所以有阵时都要提醒自己吓，我哋都应该要尝试去认识呢个新世界吓，让新人类有机会去改变我哋呢一个即系所谓守旧嘅。紀元同埋我哋以往即係嘅遊戲規則啦，嚇都要提醒自己。就算我哋辦唔到時務，都唔好做一個阻住地球轉嘅人咯。 冇錯， 係啦。咁所以呢個時候咧，臨別嘅時候咧，都要聽下新人類嘅作品，好嗎？ 係，林家謙嘅呢一首《神奇的胡桃魔藥》。 無事到與你，是與非非，繼續往天飛，再遁地，在煩亂之中找找陽氣，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而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随便的，随心的结尾。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无事到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 今晚我哋又扮时髦啦，不停喺度讲紧乐坛嘅新人啦，改朝换代啦。OK， 咁啊送嚟阿谦仔啦吓。OK， 系咪咁叫佢噶？定叫错咗啊？ 家谦啊，啲人叫做老公家谦啊。 咁但系今晚突然间咧完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哋撞到个旧人喎，阿子龙回归。子龙好劲喎，而家会破香港电台呢一个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纪录，就系会做足六晚。 短时间。 你第六晚，你对上一次啱做完之后系咩感觉嘅？ 已经唔记得咗世界系咩样， 都未尝不是一个好事喺今时今日嘅时势吓，有阵时都要暂忘一下。 六点钟新闻报之后，继续支持子龙嘅轻谈浅唱俾你听啦。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